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儿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戈铁马，我是小丽。 哎，大家晚上好，我是曾。 今天外面真的是挺冷的。 哇，太冷了。 我下去拿了趟快递，然后就被冻住了。 是的。 嗯，有哪些事情会让你心头一热哈？有一些小事儿，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很幸福。比如说我刚才出去拿完东西回首一关门的时候，小兵跟我说，哎呀，幸亏您把门关上了，要不太冷了。哎，我觉得我做了一件温暖他人的事儿，很开心。 站岗的士兵哈。 啊，对 啊，确实挺辛苦的。 嗯，现在如果你站在过道里或者站在有风的地方，真的是哈，就跟小刀一样，这风啊。 没错。 嗯，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活动一直到12月31号，欢迎大家来一起集齐8张冬奥卡片，来分一下2022年的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还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的联合会员卡等着您，海量精品内容任您听，快来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是的。嗯，今天话题啊，让大家来个暖暖的话题吧。 对，刚才说到了什么事儿让您心头一暖呢？ 是的。 还有这样的天气，如果是宅在家里的话，一定会有一些选择哈。 啊， 看看片儿，或者是做做饭。 对 啊，跟家人一起分享这闲暇时光。 周末对，大冷天儿出不去，确实在家里呢，也就是做个大餐，或者说看个电影。 嗯， 再来小杯红酒，这对吧？ 天冷宅家，这样的天气又快过年了，也给大家推荐一下电影吧。你觉得有哪些电影值得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刻啊，和家人和朋友一起分享？ 是的， 嗯，说到这个话题，子昂给推荐一个 啊，电影吗？ 嗯， 我记得之前就有过一个类似，就是说推荐电影的这么一个话题哈。问题就是，我喜欢的电影啊，感觉就不适合这种家庭温馨的局面。 那什么时候看呀？您这个？ 这个，比如说。星际穿越， 哦 啊，星际穿越 为什么不可以呢？跟有人一起啊，嗯， 就是感觉这个主题不够温馨啊。 也可以给爸爸妈妈讲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他们看起来有点懵懵懂懂， 那是真讲 不懂， 我也讲不明白了。 哦，你自己都没看懂，怎么给家人讲？ 看懂是看得懂，但是想讲明白那是另一回事。 那就把你知道的这些讲给家人听，所以在这个交流当中也会比较有意思吧，我想。天冷宅家，请推荐电影。什么事让你心头一暖？两个话题，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我们分成四个时段哈。今天呢，足球和篮球都有赛事，也是比较难得。在这样的疫情之下，足球中超联赛今天有保级组的比赛，我们国安要到明天8点才有哈。 是的 啊，当然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说一说。 嗯， 还有就是 CBA 的第二阶段比赛，在寒冷的长春，长春比咱们这儿可冷多了。 哎呀。是呢， 已经开始了，中午11点就开始打了哈。 嗯， 那我们首钢的比赛今天比较晚，是7点35分才开始， 是 也是今天的重头戏哈。 嗯， 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将会在18点之后，首先连线大家很熟悉的篮球评论人刘湘，然后在6点半之后，我们再连线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冬奥纪实频道的转播员魏琪，我看他一大早就开始准备这场比赛的转播了哈，也请大家来关注一下他的连线内容，看看大家都为大家在就电视这个层面哈，给大家准备了哪些内容，咱们提前剧透一下哈。 是的， 我看他那张纸啊写的挺丰富的，还有好多关键词 啊， 关键是我居然能把他的字儿都认全了。 嗨， 我其实我跟他没那么熟。 其实现在我觉得。是的，我也看到魏琪老师这个朋友圈了啊，就是能够大段的手写准备资料的，那肯定是良心解说呀。 所以啊，我们在6点半之后啊，跟大家来说 CBA 这一轮。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互动。什么事儿让您心头一暖？天冷宅家，请推荐电影啊，互相推荐一下，让我们也都文艺文艺哈，互相温暖温暖。首先我们来说说今天的中超联赛保级组19轮的赛事哈，今天是从下午的3点半就开始了。 是的。 这两场比赛的结果怎么样？ 啊。首先呢，在下午3点这个沧州雄狮对阵武汉的比赛，现在踢的差不多了。 嗯 啊，我刷新一下网页看一眼啊。还在进行当中啊。现在是青岛跟申花这一场呢，青岛是0-1落后。沧州雄狮和武汉这一场呢是1-0，沧州雄狮领先。 嗯。还有给大家说的这个话题，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来进行互动了。一会儿这个比赛应该3:30开始的，一小会儿十几分钟以后就完了哈。 对， 再给大家说一下比分的情况，但一会儿还要提醒一下明天的这个比赛的过程。 嗯， 看到大伙儿给推荐的以年为单位恋爱，这我还真没听说过。 这是个新片儿， 这是个新片儿， 刚上，就是刚要上。 刚要上， 他说周末点映嘛，就是刚要上。这个吧，还得再等等口碑啊。一般来说，这种事情就是这种电影啊， 嗯， 就是我会等等口碑再考虑。 嗯， 而且其实说实话我不是特别擅长去电影院去品味这个爱情片。 呵，那在哪儿擅长品味爱情片？ 这爱情片我真说实话几乎都没看过啊。 哦，孙东林说可以跟家人一起在怀旧频道上看看老电影，回忆一下儿时的记忆。 嗯 啊，有时候好像晚上经常会放一些黑白电影，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是， 包括前段时间电影院里放的一些怀旧的电影，你关注了没有？ 《 永不消失的电波》，我特意去看的。 哦，是这么怀旧的吗？ 对对对，在电影院里特意怀旧的，重新修了颜色，重新把那些画面又重新数字化了，数字化之后再呈现了一个当时哈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解放前大上海的这个大城市的这个场景。 主要是它首映的时候吧，我也肯定是没看过。 首映？您是说这个修完之后首映是吧？ 不不不，它真首映的时候，我就对这个电影 我也没看过， 对，没啥概念。 咱们俩都不够那么年轻。 你要说重映的那些电影的话，我的印象比较深的有《泰坦尼克号》《阿凡达》。 嗯， 因为这两个电影， 这些我都赶上了 啊。这俩我倒是也赶上了，但是《泰坦尼克号》首映的时候我太小了， 嗯， 就是我肯定是 没看懂吧。 对，我第一次看应该还是在电影频道上 啊， 就是电视上播的。 然后很奇怪，小的时候说为什么这些人都在海里游泳是吗？ 那个时候大概能看懂了，就是船要沉了嘛，但是也就是看了一个热闹。就是说啊，出事了，船沉了，怎么怎么样？ 嗯， 啊，后来这个爱情故事啊，那些细节啊什么的，那肯定还是，对吧？在重映的时候，在大荧幕上啊，更能品味一下。 嗯，草球野争春推荐的这个小李子的《荒野猎人》，实话说，我还真没看过。 哎，这个我就看过， 你看过是吧？ 就片单不一样， 不是没有台词的吗？这个不是？ 其实 一共就几句是吧？ 对，有嘶吼型的台词 啊。这个不算啊， 对，有语气词，这个为多，好像我记得应该是也有啊，就是等小李子，对，就是等那个主角啊，就是自己爬出那个雪地的时候，回到他那个据点的时候，好像我记得和这个，当时的这个据点的老大是有一段对话的， 嗯， 然后。有一段对话，然后接着他俩就又出去这个报仇去了嘛。 报仇，你这电影老没有时间看，因为太长了，或者是老惦记着，经常就是你总想干的一件事，老有没有时间干哈。啊，9290说了，这么冷的天啊，快递小哥把快件送到了家里，不用我出门了，就是特别的暖心。 是， 今天真的是特冷，我出去取快递的时候呢，刚好赶上另外一个快递小哥给其他的这个同事送东西哈，真的是，我看他穿得很单薄，我说你这太冷了吧，基本上是哆嗦着跟我说，是今天太冷了，辛苦大伙儿了哈。 是的， 嗯 啊，还有什么事儿让您心头一暖？秋风秋雨说，来到陌生的地方问路，得到热心人的帮助，让人心头一暖。哎，这确实就是有时候问路吧，但是就是我得出一个经验哈，问路你不能找行色匆匆的人问，因为他们也很着急。 但是在街上就是泰然自若的人也很容易不是当地人。 对，也有可能啊。所以说这个， 那你的经验是， 这就是运气嘛，就是说正好就是说确实这让人很开心，就是比如说去一个地方啊，真的找一个地儿，比如说平时不去西边哈，去了西边找一个地儿，然后问一大爷，然后这大爷特别热心，就是给一个这么走这么走，然后到时候你能看到一个什么，就是讲得特别明白，这我觉得就特别，哎，就觉得靠谱啊，这下能找着了。尤其是那种绕了好几圈找不着的时候，那种最崩溃的时候啊，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向导吧，还是很好的。 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也有喜欢出去旅行哈，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咱单说国外吧，因为国内的交流是比较方便的哈，到国外呢有很多这个，我当然是那个时候是外国人了哈，人家给我指路的时候还是特别的认真啊，你要往这儿走往那儿走，哎呀去这儿，后来我心想 等我回到北京，我要再遇到外国朋友来到北京问我路的话，我也一定要像他们这样认认真真的给讲解一下。因为中国嘛，这个字他们不是那么熟，好歹像咱们学外语呢还是认识个一两个单词的，或者大花认识一下，但是汉字对他们来讲真的很难哈、所以说我呢暗下决心，只要是回到这个北京，无论是外地的朋友或者是外国的朋友，我一定要细心的给他们指路、所以到现在我还有一个习惯，无论在路上谁问我路的话，我都会很认真的，只要我认识的话，很认真的给他指怎么走，让也有不认识的还有个指错的啊，什么事儿让您心头一暖？在这么冷的日子当中，哎，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还有就是，别忘了给大家推荐一下您觉得不错的可以在家看的电影。 嗯，嚯， 哇，这是牛肉粒儿吗？ 应该就是，我估摸着这没准是巨石三，我连品牌我可能都猜出来了。纳进我心说，什么事会让你心头一暖呢？烧烤自助、啊，那不是巨石三啊，就是说，烧烤火锅，这不只是让我们心头一暖。嘴暖了，胃也暖了，心也暖了。 嗯， 这冬天里有这个烤肉啊，有这个火锅，还是挺好的。 嗯，你看我说着说着就跑题了，来回来再继续说中超。保级组的比赛一会儿要是有结果了，我们让子昂给大家来介绍哈。 嗯， 那今天晚上7:30呢，另外两场保级组的比赛是重庆两江竞技和天津金门虎，一个倒第二，一个倒第三哈，看这两支球队怎么来拼杀吧。还有就是大连人和河南嵩山龙门的比赛，争冠组的比赛是明天。 哎，26号的晚上6点啊，长春亚泰对阵广州城和上海上港对阵深圳队，然后。在8点，26号的8点是广州队对阵北京国安啊，还有山东泰山对阵河北。 嗯，广州队和北京国安的比赛我们说过很多次了哈。明天早上我们还会给大家来介绍这个比赛赛前的情况，在这儿就不再多说了。那也提醒大家，比赛时间明天晚上呢，还会由我们的嘶吼哥王毅来为大家转播这场比赛啊。 嗯。 今天下午我也看到了赛前的一些动态，像泰山队和河北队的。比赛之前的这个海报就出来了，还是挺有意思的哈。主题是荣耀与传承。 嗯，这毕竟是快要夺冠了嘛， 看出来了， 对，讲荣耀的事儿了哈。 这是明天，这是想、就提前夺冠的意思呀。 对，就是山东泰山对阵河北嘛。确实，这场比赛如果他们能够顺利拿下河北队啊，提前3轮就彻底结束本赛季的冠军悬念。赛前呢，山东的这个海报的主题刚才说了，荣耀与传承。 嗯， 郑铮和郭天宇成为了海报的主角啊，这其中呢也具有一层特殊的含义，就是2010年泰山队夺得联赛冠军的时候，当时的冠军阵容当中，目前尚在球队踢球的只剩郑铮、张弛两人，而郭天宇则是目前泰山队未来的希望啊，这就是传承的意思嘛。 嗯， 啊，一老一新不仅体现了荣耀的传承，也体现出俱乐部人员在培养上的传承啊。本赛季的中超积分榜上，山东泰山已经将优势拉开到了10分啊。联赛只剩4轮的情况下，只要本场击败河北队，那么能提前夺得中超冠军。赛前河北队发布了赛前海报，他们是希望四光啊，以此来鼓励球队。这个海报我看了一下啊，比较简单啊，就是一个红色的底儿，然后4个大字儿，然后放射状的一个光芒。因为积分榜上其实冠军几乎是没有悬念了，但是这个争冠组的倒数第一啊，河北队现在是坐在这个位置，所以说这场强弱之争，他们也是知道的啊，实力并不如这个雄厚的泰山，所以说他们也是说希望似光啊，有一丝希望， 就要追光而行啊。那么在争冠组当中呢，泰山和河北这场比赛真是刚才我们说了，只要是泰山赢了就可以拿到这个冠军了哈，也希望他们两支球队都能够有好的发挥哈。 嗯， 上港队呢是在19轮比赛中将会迎战深圳，赛前他们也是发了海报，主题是独家定制，哎，他们要赶上一个纪念日。上海海港队的前身呢是上海东亚，是2005年12月25号成立的，那也就是16年前的今天，海港队发布的这一张海报的主题叫独家定制，也是希望球员们能够用进球和胜利为俱乐部成立16周年献上最好的生日礼物。 是的， 海港队和深圳的比赛是明天啊18点的时候在广州大学城进行，看看他们这份礼物能不能收得到哈。 是的，最近呢。肯定是有洋节啊，然后呢，咱没必要过洋节，但是呢，外国人得过啊，这是他们的节日，所以说呢，这外援们都对吧，就是受到了很多的照顾，所以说昨天呢，深圳队外援 阿奇姆彭扮演了一回圣诞老人，为教练队友们带来了礼物，全队的气氛是十分温馨。据报道和图片呢说，晚餐时间啊，深足的餐厅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圣诞老人，然后面对镜头啊，是阿奇姆彭笑称带你们见见黑色的圣诞老人啊。随后呢挨桌的分发礼物。目前积分榜上深圳队排名第五，而深圳队本赛季的目标是获得明年亚冠资格，本轮中超他们将再度对阵上海上港队。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哦。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事儿能让您心头一暖，还有就是有空的时候如果您方便哈，动动手也可以给其他的朋友推荐一下宅家看的电影哈。 有人说流浪地球， 这个不错， 是够冷的。 我真只是看了看片段，我没有时间把它都看完，我有空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电影再看 一 下。一 定要看完啊，还是很震撼的。 刚才你说到的深圳队哈发这个新年礼物的事儿哈，还说呢深圳队的金特罗有可能会被租借回归老东家河床队。 对啊，回南美了。 2020年，也就是去年的10月份才来到深圳的，说他的经纪人目前正在努力的推动这个交易，那合同是到2023年才到期呢，所以河床队还是希望通过租借的方式来引进金特罗。28岁的这位哥伦比亚中场，这个赛季代表深圳队打了18场比赛，1球7助攻，在河床队也是踢过3个赛季的，有过61次出场，收获12球和7次助攻呢。 是的，足协杯的决赛也确定了时间和地点哈。这个咱们之前也讲过，在1月9号在成都要产生冠军。 对， 这也是2023年中国亚洲杯8个新建专业球场之一的成都凤凰山体育公园专业足球场上演最后的冠亚军的对决。山东泰山队和上海海港队将争夺2021年足协杯冠军的奖杯，这也是成都时隔多年再次举办国内大型足球赛事。足协杯的历史上，山东队11次决赛之旅6次夺冠，上海上港海港则打进了决赛1次，并斩获亚军。同时呢，足协公布了甲乙升降级附加赛的赛程，四队争夺2名额。昨天呢，中国足协公布了中乙中甲升降级附加赛名额，中甲的第17名北京理工，中甲的第18名新疆天山雪豹，中乙的第3名广西苹果哈辽队，中乙的第4名青岛青春岛队，一共4支球队参与角逐2022赛季中甲联赛的资格。两回合附加赛将于12月26号和12月30号在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举行。 没错，这个是比赛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多多关注。另外说到这个中甲这边呢，四川九牛今天官方宣布说李毅不再担任四川九牛的主教练了，他是去年的7月份成为四川九牛主教练的。在今年的足协杯当中呢，四川九牛也是唯一一支闯入8强的中超球队，这个中甲球队。在中甲联赛全部结束之后呢，四川九牛是13胜13平8负52个积分的成绩，暂时是排在中甲的第8名已经结束了，是排在中甲的第8名， 没错，也算是一个不温不火稍好的成绩。 俱乐部还是比较满意的。 对，是的。李毅在微博中是这样写的，说一段旅程的结束意味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始，感恩感谢加油。那看来有新的懂了，那就是李霄鹏下课，然后李金羽上，然后呢李毅去武汉执教，是这个意思吧？ 不会吧，都是姓李的。 这不就是，这开玩笑啊，这是属于段子了。 就是上上下下都有李是吧？刚才有朋友也发了个截图哈，北京三哥说还有几分钟这几支队就踢完了，沧州是1-0领先着武汉，青岛是0-1落后着申花，没几分钟哈，那还有一点点补时的时间，一会儿如果要是比赛结束了的话，子昂给大家关注一下哈。好，那么我们来看看综合消息，尤其是澳网啊，看到我们中国球员有拿到外卡的情况啊。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2年的澳网正赛外卡有新的更新了，中国球员王希雨获得了正赛外卡。目前女单方面呢，还是有一张外卡还没有决定，那王希雨就会和张帅、郑赛赛、王新瑜和王强5个人来出战澳网的正赛。而在男子单打方面也有一些变化。 是的，男单方面呢，2016年温网男单亚军拉奥尼奇已经确定要缺席2022年的澳网。此前他曾连续11年在墨尔本公园出赛，并且呢，2016年还曾闯入到男单半决赛阶段，同时也是他连续4次错过大满贯赛事。下周一拉奥尼奇将迎来自己31岁生日。随着拉奥尼奇的退出，西班牙球手塔博纳递补进入男单正赛签表。 另外，前世界第一穆雷获得了2022年的澳网正赛外卡，届时穆雷将有3年来首次在墨尔本公园出战。穆雷2010年首次闯入澳网男单决赛，结果不敌费德勒，屈居亚军。之后在2011年、2013年、2015年、2016年4次决赛全部败给了德约科维奇。近些年来，穆雷是饱受伤病困扰，自2018年起只打过1次澳网，结果面对阿古特时苦战5盘落败一轮游。 这是澳网的外卡的情况哈，再来说说双打这边，我们中国的双打也有一些情况变化哈。前赛会冠军张帅呢，决定和斯托瑟来搭档出战今年的双打比赛，徐一凡和杨昭轩以及正赛的王新宇也报名。另外，韩新运将会和38岁的本土老将萨克来配对出战，这也是韩新运自2020年澳网之后首次能够参加到大满贯的女双的赛事当中。那么看这个头号种子哈，去年的亚军组合克雷吉斯科娃和悉尼亚科娃将会作为今年的头号种子组合来出战这次赛事。而梅尔滕斯呢，就不会和萨巴伦卡一起来打卫冕战了，他们俩是去年的女双冠军分开了，而是选择了库德梅托娃一起来打今年女双的比赛。 是的， 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五位目前可以看到的打女单的选手之外哈，也请大家关注一下张帅啊、斯托瑟呀、包括徐一凡、杨昭轩、郑赛赛、王新宇的这个女双的组合的表现。 是的，还有综合体育方面哈，也有一个好玩的消息，世界田联公布了关于跑鞋鞋底厚度的最新规定，所有场地赛跑鞋鞋底厚度不能超过20毫米。想了一下，20毫米不就2厘米吗？这鞋底啊不能超过2厘米，感觉跑鞋鞋底本来挺薄啊。新规将于2024年11月1号生效，还早呢。据了解呢，赛后对跑鞋的检查将会受到更大的关注。主管部门已经决定设立一个鞋控官的角色，来监督运动员所使用的跑鞋是否符合新规。世界田联表示，制造商有足够的时间对其他产品进行相应的调整。目前，场地赛跑鞋的鞋底厚度可达20到25毫米，而路跑跑鞋的厚度则限制在40毫米。世界田联表示，他们正在探索一种方案，尽可能做到既保证公平又有创新。挪威400米栏选手卡斯滕·沃霍姆在今年东京奥运会上将自己的世界纪录缩短了0.76秒，在这一圈比赛中是一个巨大的差距。 一圈比赛里能缩短0.76秒，你要说再跑长一点距离的话，那缩短的时间就更长了。 是的，然后他也警告说，鞋子技术正在损害运动员的信誉。说我不希望观众觉得自己被愚弄或欺骗了，我希望作为运动员是有可信度在的。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是到底是自己是这鞋好还是这鞋 不 好？不 是，是有的时候这个鞋的装备哈，会影响到运动员的成绩。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东京奥运会，这个运动员一下提了差不多快1秒了，还是有跑鞋的帮助嘛？ 是的， 就有点像鲨鱼皮的这个意思。 对，所以说他是算是一个自我反省。世界田联还表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运动鞋都不得采取任何嵌入式传感或制能的技术。新的规则规定将于2022年1月1号生效。 就是过来。2天这个规定了， 也是你说，里面要装个那种高弹鞋垫，是不是能更有帮助呢？ 前两天还跟同事王毅聊这个跑鞋的事儿哈，因为咱们都穿的是普通跑鞋，前两天他穿了一个高档的这个跑马拉松的比赛的鞋，他说可不适应了，都不会跑步了。所以说，你看我们普通跑者跟这个专业跑鞋哈，可能还有很多的这个认识上的不足。以后吧，有时间啊，我们去请教专业人士之后哈，再给大家带来更深入的一些分析。然后也请大家关注世界田联明年的一些比赛，包括明年的一些规定。疫情之下，世界田径联合会方面的赛事变化挺大的哈，能有这个东京奥运会的比赛已经非常不错了，不知道明年的安排怎么样哈，我们找时间会给大家做更为详细的介绍。刚才是号召大家一起来在这样寒冷的冬天聚集起来，互相给出出主意啊，暖暖心哈。 是的， 什么事儿？对，什么事儿会想到一下就特暖哈，这个小事儿，或者呢也可以跟大家互相推荐一下这个电影哈。 是，先来看一眼中超啊。中超这边青岛和申花的比赛结束了，还是1-0啊，申花赢了。沧州雄狮这边呢，临了又进一个球，现在还在最后的补时阶段。那沧州雄狮这2-0也是可以说是确定了胜局。 基本上也就这样，申花就进了一个。 对， 不是应该在保级组吗？ 是，就是申花在怎么说呢，在保级组大家以为是砍瓜切菜。没有想到现在是 也是没有特别那个什么哈， 也有点艰难哈。 对，不是特别的领先那么多。刚才有朋友问说，广州队的海报出来没有？现在还没有看到广州队的海报哈，如果你们看到了也提醒我一下哈。 刚才说到了海港队，海港队这不是16周年吗？上改海港的队员于海也是说出了自己的祝福，在微博上说生日快乐，我们一起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于海是2015年从贵州仁和转会到上海上港的， 是的， 哎，现在是海港队了哈。2018年跟着上港队是拿到了中超联赛的冠军，所以也是老人了哈。 嗯， 你看看大伙儿的推荐哈。 是的，有说，更喜欢推荐80年代德国三部曲，26集所谓的谍战剧啊， 可以可以， 嗯， 还有这个第八个铜像呢，这个1908啊，推荐给你看呢，你肯定没看过， 对，还是老片，我真的 对对对，那他肯定是没看过的，那是必须的哈，他年龄还小哈， 嗯， 还有推荐这个老片的哈，说《虎口脱险》， 哎，这我还真看过， 这看过哈， 对， 是不是特别好玩哈？ 是挺好玩的，有趣啊，幽默。 还有黄飞鸿系列的， 也偶尔看一看，看过哈。 嗯， 什么事让你心头一暖？说当我们告诉父母我们要回家时，他们就忙活起来了 啊， 为了给我们做爱吃的饭菜啊，这很暖。 我记得前两天看了一个电影叫《关于我妈的一切》，里面描述的徐帆啊演绎的这个妈妈，就是她突然感觉到女儿会回来，然后就半夜开始做蒜泥茄子。丈夫 突然感觉， 对对对，丈夫说你这大半夜的干嘛呢？说我觉得闺女要回来了。果然第二天妈妈就是这个预测非常准，女儿就回来了。 哇， 可能父母都有这样的特异功能吧。 然后这边说8398说推荐个电影《古董局中局》 啊，这也是近期的。 对，雷佳音不管怎么说，最近整个的这个演员形象还是比较大家比较喜欢，比较吃香的。 对，今天还是考研的日子是吧？457万考研大军当中，也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能够如愿以偿吧。 是的， 通过自己的努力哈，能够获得一份好的运气。 哎，晨出晚归，披荆斩棘，拼搏奋进，永远进步哈。为了那个更好的自己，愿大家能够乘风破浪，扬帆起航，实现梦想吧。没事，今天一直哈有听众要求给大家唱歌。 你准备好了？ 准备了一个， 咱们一会儿唱。 下一时段啊， 咱们一会儿唱呗。 给送给所有的考研的学生最初的梦想啊。 就像流星滑落，多绚烂飞驰而过，点亮黑夜最美烟火。多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悲欢无常，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向往，向往。多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悲欢无常，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多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变幻无常，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又怎能停止对温暖的向往，向往。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决胜圈，看中国。短道速滑队第一个三冠王能不能诞生？最后弯道冲刺，中国短道速滑女队本次温哥华冬奥会实现了大满贯。 2010年2月27号，

如果说我们说想吃酸菜呢，随时有袋装的酸菜可以买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就从就像就是小丽姐说的，说从季节的角度来讲哈，以前自己做酸菜，那肯定。对吧，还是说跟冬天挂钩， 对，就会想到鸡酸菜了，冬天就来了是吧。时光雕刻说了，在我生病的时候，我们家人给我做了香喷喷的面片汤，面片汤吃完之后病个好一半，身体暖和了，也非常的暖心。但这是多好的家人啊，羡慕您，希望您和家人生活健康幸福哈。 是的， 什么事儿让我心头一暖，太简单了，红果说我喝杯牛奶热的我就心头一暖了。刚才还有晨晨说喝一杯咖啡也会让我心头一暖。 1908特别真实啊，是吧，每个月的14号晚上我都心头一暖，因为发钱了，每天那时候发钱了我就心头一暖。 14号发呀， 短信一响我心头就暖了。 您14号发工资啊，不是15号呀。奥斯卡说了，说今晚大侄子要是能率队，能拿个什么两双之类的哈，那就太温暖了。奥斯卡是个辽宁的，怎么说，辽宁的球迷哈。女生宿舍说，推荐给大家《猫和老鼠》，《猫和老鼠》也有电影版。对，是的，追逐游戏，永远的追逐游戏。鹏说了，这两天在重温《黑客帝国》，看了好几遍，每次都有新的收获。就像《黑客帝国》这种嘛，我就觉得不太适合跟爸妈看。你有点讲不明白是不是。 黑客帝国就更难讲明白了。你说如果说讲天文，那毕竟是自然界的事儿，对吧，就自然界是它很客观。你开始讲这个信息技术，那对于老一辈的朋友来说恐怕就更复杂 一点，相对难理解一些哈。 对， 你有没有跟家里人有过这样的交流，比如说跟老爸讲一个特别难懂的一个电影 啊。还是 没尝试过， 很少的，很少的。 那还是这样吧，看看什么《悬崖之上》和《你好，李焕英》这样比较容易沟通 啊。是，就是那是属于家庭剧嘛，人家主题就是走家庭的。 达尔盖推荐的是《天冷宅家》，可以看忠犬八公的故事。这个我看过，这是好几年前的电影了，确实挺感人的哈。也是根据日本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哈，《千与千寻》《第一炉香》。这也是这两天咱们电影院，千与千寻是去年吧，是不是，还是今年上半 年，去年重映了吧。 对，去年重映的。第一炉香我没有看过，但是看过书，不知道，好，他们说好像这个影评的感觉不一样哈。 第一炉香，这就属于 你看过， 就属于我看了影评以后决定那就不看了。就是说实话感觉拍的不是那个意思啊。 哎，你刚才说到酸菜是吧，我看到了哥大爷这个图片，什么事儿会让我心头一暖，中午家里吃的酸菜白肉。你看他这图全是肉，哪来的酸菜。 这白肉您这走刀走的够厚的啊。这个 您这大肉块啊。 是，酸菜白肉不应该讲究的是方片切吗？ 当 然了，我觉得 哥大爷是一个特别爱健身的人，每天都去跑步。我觉得这些热量对他来讲都不够哈。 是， 就我真没看见酸菜都在底下呢是吗。 不，我还真挺喜欢吃酸菜白肉的。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当时男生宿舍楼下有一家小饭馆，然后酸菜白肉13块钱一砂锅，配一个米饭，冬天就喜欢晚上吃一锅那个。 那你够吗？一锅？ 够啊，我那时候很瘦，饭量很小， 一碗米饭也够。 一碗米，我从来，我记得我初中开始瘦下来，我小学时候特别胖，小学的时候真的多少？ 哦，真的是个小胖墩儿。 对。从我上了初高中以后，我就没有吃过第二碗米饭，从来没有。 哎，你对这个主食控制的还挺严格哈。 因为确实喜欢吃菜呀。 晨曦说了，在这寒冷的冬天，今天晚上如果首钢赢了，我这心头一定会暖暖的。但是如果相反的话呢，心里就是凉凉的，是吧？西边老好说了，天气寒冷，自己的亲人送来关心的微信问候，那我这心头是感到非常的温暖的。还有草球野争春说，走在人行横道上，司机突然停车让我走过去，让行行人，就觉得暖暖的。真的是这样，我跟你有同感呀，因为我平时我也不会开车，我很多时候都是步行的。如果要是在一个交叉路口，这个行人正在，大家都在过马路，然后突然有车也跟我们差不多要交叉的时候，他停下来，我就觉得心里暖暖的。而且有的司机还特别有礼貌，还跟你笑一下，请您先走，然后示意一下您先走，就觉得特别好。然后很多时候我都是让车先走，您先走。 哎，然后用户0325说，看看老电影，听听老电影里的插曲，也挺暖心的，这把咱俩话题揉一块儿了， 捏一块儿了哈。 嗯， 怎么样？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刚才的两场比赛的比分的情况，应该都完了吧？ 啊， 嗯，中超的， 来看看中超这边啊， 争冠组， 网页，这是沧州雄狮，那确实2-0结束了，就是属于一个绝杀，就。绝杀这个还是不是说平局的绝杀，而是说杀死比赛悬念的绝杀。 嗯 嗯，剩下的还是就继续关注吧。 嗯、 这个中超 一个1-0，一个2-0，今天 啊，一个1-0，2-0。那看看晚上这个7:30这两场能不能进球再多一点，再激烈一点。 好，那我们给大家介绍冬奥会方面的消息，也欢迎您一边跟我们互动，一边来聊天哈。 嗯， 冬奥会方面关注一下，中国速度滑冰队目前呢已经获得了22个北京冬奥会的参赛席位。 是的， 目前只有男子5000米和10000米这两个小项，哎呀，都是需要体能的，还没有获得参赛资格。那么在11月和12月举行的2021到2022赛季的四站速度滑冰世界杯分站赛，也是冬奥会的资格赛呢，目前全部结束了，所以国际滑联也确定了暂时定下的北京冬奥会的参赛的席位的分配方案。那么在这个方案当中呢，我们女子项目是获得了14个席位，涵盖500、1000、1500、3000、5000集体出发和团体追逐7个小项。那男子呢，咱们是8个参赛席位，有500、1000、1500集体出发和团体追逐5个小项。我们刚才提到的男子5000和10000啊，两个小项还处于空缺的阶段。那么按照国际滑联的方案，中国队最多可以派8位女运动员和6位男运动员参加比赛。北京冬奥会上速度滑冰，也就是那个大道速滑啊，总共14个小项产生14块金牌。 是的， 冬奥会的速度滑冰参赛席位也是按照国家和地区分配的，代表国家队拿到资格的选手最终当然也是不一定会出现在冬奥会上哈。根据国家体育总局运动管理中心23号发出的通知呢，在世界杯赛当中有过夺冠表现的宁中岩和高廷宇其实是早就获得了参赛资格的，那其他的速滑运动员是需要选拔才能够最终确定这个席位， 还有期待啊。 嗯、 然后中国国家冰球集训队结束了在俄的集训啊，将出征北京冬奥会。昨天中国国家冰球集训队出征北京冬奥会欢送仪式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格林伍德国际贸易中心举行，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出席欢送仪式并表示，中国国家冰球集训队在俄罗斯赛训期间啊，奋勇拼搏，团结协作，弘扬了奥林匹克精神，也弘扬了民族精神，为中俄两国关系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当前严峻的疫情形势下，集训队到俄罗斯参加训赛备战啊，北京冬奥会为促进中俄两国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员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张汉辉还表示，2022年到2023年是中俄的体育交流年，希望更多的运动员、体育爱好者参与到两国体育交流年的项目当中。2022年北京冬奥会冰球项目备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璇介绍说，在过去近5个月的时间里，集训队迎难而上，全力备战，努力提高竞技水平和实战能力，充分展现了中华体育精神、体育力量和体育担当，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教练团队打造了有队伍风格的防守反击战术体系，带领队伍在各个方面取得明显提高，顺利完成了外训外赛备战任务。这是冰球， 还有高山滑雪集训队的消息。我们这支队伍呢是在奥地利参加比赛，领队刘真目前也是介绍了队伍备战的情况，也说到目前队伍已经取得了10个小项的参赛资格，而且非常有信心我们拿到最后一个小项的资格，顺利实现北京冬奥会全项参赛的目标。刘真介绍说啊，我们高山滑雪集训队一共有21人，是在8月21号从北京去奥地利，先进行了大约2个月的基础的训练。那么从11月7号开始，集训队在训练基地进行了专项准备。那在12月6号开始，一直到现在啊，咱们陆陆续续的参加了4站国际雪联的积分赛。因为有疫情，所以去年队员就没有办法参加国际比赛，咱们在冬奥的积分当中是比较落后的。今年的2月份开始，通过参加在延庆小海坨以及黑龙江亚布力举办的国际雪联积分赛，高山滑雪集训队这次出国之前就已经手握7个小项的参赛资格了。当然高山滑雪呢一共有11个小项，咱们现在一共拿到了10个小项，还差一个，目前唯一没有获得的就是女子超级大回转这个项目，运动员呢还在积极的争取，目前已经有2个运动员分别获取了单场82分和85分的积分。 下一场呢，只要运动员能够滑到77分和74分以上的成绩，就可以拿到女子超级大回转的参赛的资格了。 嗯， 那据了解说呢，我们男队哈有张阳明和徐明甫都已经锁定了5个小项的全项目的参赛资格。 嗯， 那根据这个高山滑雪队的集训的安排，男队25号启程回国，也就是当地时间的今天就要回来了，进入到崇礼的基地进行封闭训练。女队呢，要到1月10号到14号在欧洲还有最后一周的比赛参加完了之后，1月中旬16号回到国内，也是直接去延庆进行冲刺备战。 哇，好想去看看他们的备战和训练呀！超级大回转， 对，你看这女子超级大回转也挺适合你的。 啊，不不不，超级大回转是业余选手不能参加的哈。平时也就是玩玩大回转。 嗯， 哎呀，好想去崇礼跟他们一起交流交流啊！ 特别想去，但是有机会吧，因为在比赛之前都是闭环管理嘛。虽然说你有这样的心愿，但是也没有办法实现哈。那你说说超级大回转跟回转之间，你觉得咱们普通的滑友、普通的雪友怎么达不到呢？ 超级大回转它的速度的要求，包括整个的这个角度、旗门的这个设置的角度以及宽度，都是比大回转要更大的。而且 所以对技术的要求， 对人这个超级大回转是属于什么呢？职业运动员也是经常翻车。就是而且这个一翻就属于是整个人飞出去20-30米，绝对是有的。就是速度应该能保持在，我没真的研究过哈，但我看那个速度结合到我能滑到70迈的话，那应该这个速度他们至少也是将近200多迈，那不行啊！啥呀，200多迈啊？就是 吓他一跳 啊！就80-90，我觉得是能达到的，或者说70-80、 哦、这样。 然后，因为我是、我其实是速降啊，就纯速降。但是他们还要做过旗门这个动作。然后这样的话呢，只要是雪板卡到旗门的杆儿、那就是直接整个人就弹飞，彻底弹飞。或者说，甚至就是说，我也在尝试在高速的情况下做过大回转的尝试哈，就是。也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去靠嘛，当然不可能，永远不可能靠得上，就是说我去找自己的这个极限的速度去做大回转。这个雪板啊，在来回的扭动的时候，因为雪板自身也是很大弹性的，有一次雪板本身在扭动的时候就把我弹出去了。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回转翻车失败集锦， 哎呀 啊，这个视频应该都没出人命，这个可以说都没出人命，但是就是说就很奇怪，说这个人怎么一下能飞那么远啊， 就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哎，他出去了是吧？那可能对这个场地的要求是不是也是相对比较高一点？ 是的，之前我们也讲过软雪硬雪嘛，对吧？像大回转这种就是需要纯粹的硬雪。 要不很容易伤到人哈。好，刚才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我们差的这一个小项的高山滑雪的这个项目哈，希望咱们的冬奥高山滑雪队能够全项参赛，等一等啊，还有机会哈。这是雪上项目，我们回来再说说管理的冰上项目。今天早上也跟大家说了，两届冬奥会的冠军羽生结弦时隔8个月重新回到赛场当中，昨天在埼玉超级体育馆的全日本花样滑冰锦标赛，也是北京冬奥会的预选赛当中，男子单人滑短节目比赛中，真的是那套节目滑得特别好，111.31分，超过了这个赛季国际滑联赛事的得分记录。那么在这个赛季的得分记录呢，本来是美国选手陈威在加拿大大奖赛当时创下的是106.72分，那所以昨天这个成绩也是打破了哈，超过了。但是因为赛事的级别不一样哈，他赛后表示说，看看这短节目完了之后，自由滑的比赛当中也是希望能够挑战一下在训练的时候完成的阿克塞尔4周半的这个跳哈。 是的，27岁的羽生结弦在32位选手中第24个出场，带来了本赛季全新编排的短节目，伴奏是由法国作曲家圣桑原作，日本作曲家青冢信也编曲的《影子与回旋随想曲》。他步伐精妙，动作舒展，几个4周和3周跳跃动作都稳稳落冰，最终完美结束即兴表演。9名裁判中，7人给他表现打出了满分，而给音乐诠释打满分的裁判也有8人。 我看现场真是座无虚席，日本观众看到他在伤愈复出之后，也是给予了热烈的掌声。每一个人在看比赛的时候，看滑行的时候都不敢出大气儿，全场非常的安静。 实话说，我觉得虽然这个动作非常的优美，但是现场也太压抑了，搞得我都紧张起来了，搞得我一外国观众都紧张了。 对，大家都是小心的给他祈祷哈。 对对对，赛后采访的时候，我们新华社的记者也在采访他哈，问他说：“短节目结束之后，你是不是感觉到离东京奥运会三连冠更近了？因为确实昨天的发挥的太出色了。” 没错。 然后羽生马上就收起了比较放松的表情，很认真的说：“首先，那我得先把这个自由滑滑完了， 嗯， 包括练习在内，我也会一步一个脚印的来珍惜机会，先努力把这个我梦想当中的这个四周半跳好了，我也会集中全部精力，小心到最后避免受伤。我相信北京奥运会应该是在这所有的一切之后水到渠成的，我会努力赢到最后 的。虽然说羽生结弦他的实力应该确实很强啊，他一定会对我们的金牌造成，就是想要的金牌造成极大的冲击。 我个人认为咱们的男子选手是没有实力去染指这个金牌的。 是，就是说但是还是希望就是说他千万不要受伤啊，因为金牌啊，大家轮流得嘛，对吧？但是好看的表演啊不是永远都有的，所以说还是要关注一下羽生结弦今年这个应该明年啊，这个冬奥会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我相信啊，一定有新的东西出来。 当然，我们的难度小王子金博洋也是有实力去冲击奖牌的。 是的， 如果说要真是站在金牌这个角度的话，还是实力上稍微差一点哈。无论是谁吧，无论是我们国家的选手，还是日本选手、日本名将羽生结弦，包括刚才提到的美国名将陈威等等，希望他们都能够到北京来，为咱们全世界的冰迷们展现他们的优美的滑行的技巧哈。 是的， 好，那来看女子方面也有好的成绩。 没错，北京时间的今天，2021年俄罗斯花样滑冰锦标赛结束女单短节目的较量，年仅15岁的瓦利耶娃发挥出色，以90.38分排名第一，并且创造短节目得分世界纪录。穆拉维耶娃和希尔巴科娃分列2、3名。15岁的卡米拉·瓦利耶娃是世青赛冠军得主，她是俄罗斯女单新生力量，很有希望代表俄罗斯参加北京冬奥会。今天的女单短节目，瓦利耶娃克服了第一个登场的紧张，敢于发挥，出色完成了阿克塞尔三周跳，其他的动作也可圈可点，得到了90.38分的高分，创造了短节目的世界纪录。其他技术分51.49分，节目内容是得到了38.89分。 这是女子方面哈。另外呢，德国的跳台滑雪运动员卡尔盖格，冬季两项的运动员埃尔克塞莱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反对将奥林匹克运动政治化，反对以牺牲运动员权益为代价的政治主张。2018年平昌冬奥会跳台滑雪男子团体大跳台银牌得主，今年28岁的盖格在接受奥格斯堡汇报采访的时候说：“北京冬奥会是体育赛事，不是政治秀场，政客不能以牺牲我们为代价达到目的。奥林匹克赛场是运动员公平竞赛的舞台。”盖格说：“中国为保障冬奥会良好的运转做了所有应该做的事儿，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发展冰雪运动方面做出的积极努力。冰雪运动在这个国家正在变得越来越流行。”2014年索契冬奥会和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摘得两银一铜的德国冬季两项运动员莱塞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以牺牲运动员权益为代价的政治讨论是错误的。很多运动员获得了冬奥会资格，不能剥夺他们的参赛权利，不能毁掉他们的梦想。奥林匹克运动应该是非政治的。好，以上是给大家介绍的冬奥会方面的内容哈。 是的，1908，应该还是能听到有一点我咳嗽的声音 啊。对，他一直在咳嗽，所以你准备好一会儿还要唱歌，一会儿唱还是现在唱？ 勉强勉强哈。 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可以现在唱，这不是大家期待很久了，对吧？就在每次就尤其康乐哥唱了5天以后啊， 唱了5天 到周六没有这个那什么， 没有歌声陪伴是吧？所以大家觉得心里别扭哈。 对，哎。尝试一下， 这为什么选这首歌来着？ 肯定还是要给这个考研的这个学生们啊，一个鼓励嘛。 希望他们还能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是如何出发 的。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入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 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明显总会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借个温暖给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过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 好听，刚才五七五五说唱的真好。 是的啊，送给所有的考研学子们啊，今年一年到头了，这是所有的考研人或者说对于所有的大家来说啊，都是年终总结的时刻。 我好佩服你，上来就一下就能切到这个旋律里，要是我唱的话得找半天呢。 我可紧张了，因为第一句已经错过了。 都赖我 在努力在听啊，哪一句了这是。 该到哪一句，你把第一句补上，快把第一句补上。 不这啊 能找着吗？ 这已经是，这不是已经是后面了吗？对， 好吧，一会儿要是有的话再补上。 没事，可以给大家再唱一遍啊。他第一句是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我剪的这个伴奏是在10秒、11秒的时候进的。 哦，你看还挺熟的。也感谢这个子昂这样的第一次哈、在我们金歌当中放开歌喉。很多朋友都听到了，的确是最初的梦想，也是送给今天考研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家里人也有亲人啊，或者是朋友家的孩子啊，考研。其实我觉得，考研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但是呢，你为这个目标去努力了，那就不后悔。无论结果怎么样，你当时是努力过的哈。 就哪怕就是没考上，对吧？身边真的有很多。二战、三战、四战都有啊，有长战的， 非得要考上， 但是也是就开始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思考生活的方向啊，其实肯定是一次很好的历练啊。 8216说让我心头一暖的事儿，那就是大雪纷飞，寒风刺骨，从外面回到家里就有热腾腾的饭菜，啊，心头一暖。你看，家人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哈。 是的。 南极说了，这样的天儿冷宅家，推荐一个叫电锯惊魂系列。 哎，可别啊。这个还是平时没事咱就别看了、 有点吓人是吧、但我觉得他肯定是跟姑娘一块儿看，这样显得他特英雄 啊。1908说康乐唱不了这样节奏的歌啊，那我们就互补嘛，对吧。 康乐一般唱的特别奇怪，我觉得他唱的是我那年代的歌、我说这孩子应该比我年轻快20岁了、 对，我感觉康乐哥跟我差的不多。 对呀、你们都9000后了，怎么跟我听的歌差不多、 那我觉得应该是有心了，知道咱们的听众的平均年龄可能是稍大一些、 是唱给大家听的。北京腔哥再来一盘当零食吃，您这零食可是肉皮冻啊。一会儿我们接着说 CBA 的比赛，今天晚上将会进行，稍后我们跟大家聊这个。 居然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阿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 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2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舍得酒业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1天，告别过去，奔赴未来，有舍有得，万象更新，时间沉淀舍得智慧，智慧酝酿珍惜老酒，舍得酒每一瓶都是老酒，以舍得老酒敬舍得人生。 18:01，欢迎大家在晚上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陪伴大家的是子昂和小丽。 是的， 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哈，今天就有 CBA 的比赛了， 没错， 我也是期待已久了。跟大家说说今天已经进行过的两场比赛的情况哈。 嗯，今天在 CBA 方面哈，是早场的时候11点，福建打了山西， 中午场 131和142，然后下午呢是深圳和同曦。哇，这131跟142怎么打出来的？270多分。 一会儿我们请刘晓给大家说说，你知道为什么142吗？ 嗯， 因为外援高登一人得了54分。 哇，对，打出状态来了。 对，刚才结束那场比赛是多少？ 也很悬殊啊，这个深圳是120分，同曦84分，差太远了。 好，马上我们连线大家熟悉的篮球评论人刘晓哈，请大家来给说说这两场比赛以及今天晚上的这一场金辽大战。你好，刘晓。 你好，小丽。 嗯，有几天没跟你连线了哈。 这挺长时间了。 对，咱俩一起说，那肯定就是 CBA 要开始了，我都期待好长时间了，因为咱们外援不强了。先说说刚才，我们刚才子昂还说呢，这什么比分140多？我说因为有一人得了54分，但是比赛还没赢，这怎么回事哈？ 这个是福建队和山西队打出的比赛。其实从这两个球队的特点来说，打出这样的比赛呢，也不算让人很惊讶啊，因为双方都是进攻擅长。我们知道杨学增指导在就是无论是在深圳队的时候，之前叫深圳新世纪，到这个山西啊，包括在四川都是比较崇尚进攻的。 嗯。 所以说这个山西队今天打出的整体进攻是非常的好，就是特别是三分球的手感啊，上半场就13个3分，命中率整场的命中率高达63%啊，三分球的命中率。那么福建队呢，开局可能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很快这个进攻的感觉也都找到了，就刚才你说高登啊，54分，个人12个篮板，还有10次助攻，这个超级大三双。但为什么赢不了球呢？是因为防守不行啊！这防守确实是不是一般的不行，就是你能追进3分，人家马上给你一个反击得2分、3分，甚至更多。所以说，就你整个双方就是拼进攻，拼，特别是到最后一节，很明显就是说分差其实并不大啊。进入第四节的时候只有13分的分差，其实福建队如果防守做得好一些的话，是有机会去争取胜利的。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在防守方面，显得比较松啊。这个整个的防守效率，包括整体的防守的这种战术安排，好像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嗯。 那么防不住对方的进攻，山西队其实到第四节，已经算打得比较放松了。那么仍然得了33分，最后11分的分差啊，赢了这个比赛。这应该也是，整个赛季啊，从第一阶段到现在来说。双方得分和比较高的一场比赛了，270多分，对、 嗯， 这是比较高的一场比赛。那么，而且这样的比分经常在福建队身上出现。我们记得曾经跟广东宏远在上个赛季好像打出过 298分的总和的得分。 嗯， 啊，就是这个很夸张。但是这样的比赛呢，你说好看吗？不是很好看。但是呢，双方打的你来我往，你一个三分，我一个三分，这看上去也还行啊。整个比赛，但是最后的效果让大家觉得，是一场比分很高的比赛，但不是很精彩的比赛。 感觉像是一场比较得分高的练习赛，训练似的，训练投篮的比赛感觉哈。那下午这场比赛，下午这场比赛会稍微好一点吗？感觉？ 嗯，其实从精神面貌上来讲，我觉得如果不看比赛，如果看了比赛过程不看比分的话，双方还打得还行，就是说特别像同曦队拼的还是挺用心的，但是呢，确实能力太差了，就是。特别是两个主将希尔利江和这个孙明阳，一内一外两大核心不在，那么你的这个进攻就受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外援爱德华兹啊，一看这真的是这个野球外援啊，不是那种高级的外援，然后整个的状态非常的差，而不如上个赛季在天津了。整个的这个攻防能力啊，全队的攻防能力达不到一个更高的要求。那么深圳队呢，其实算打得不错啊，120分，但是呢也出现一些问题啊。虽然他们的赢这个决赛赢得很痛快啊，36分的分差，但是他们自己也有很多的问题，主力打得比较好，但是替补上来呢相对就差一些，所以就是有点两极分化的感觉。而且他们这个老外援萨林杰回来之后，明显跟这个上一次他加盟深圳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就是好像弱了一些啊，就是移动啊，包括整个比赛的感觉可能还没找到吧，也许因为这种隔离啊，包括整个的这种调整时间比较长，还没有找到感觉，也许过一段时间能好。但整个的比赛来看呢，就是说结果是反映了两个队的实力差距，但是过程上来看呢，从比赛的这种努力程度来讲啊，都还可以，都还可以。 那说到这个今天晚上的北京跟辽宁的这场比赛，刚才我们有一个朋友叫奥斯卡，他呢就问说，刘翔老师，您觉得大侄子今天晚上能三双吗？并率队20分拿下比赛，取得10连胜不？我觉得这个对大侄子要求也太高了。 这个要求确实高了点，因为我印象里面郭艾伦拿三双的时候非常的少，因为他呢就是你看就是说尤其是在篮板球上，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吃亏，因为他们队的内线相对来说还不错啊，大韩呀、李晓旭啊，这个还包括这个张镇麟这些都很能抢，就是可能轮不到他去抢很多的篮板，所以不太可能出现这种说像高登这种得好多分又能十几个篮板还能十几个助攻啊，他的助攻呢也不会特别高，因为还有赵继伟两个人要分，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球员也会分掉一些助攻，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辽宁队来讲，今天晚上的目标是赢球，不是说某个人的数据打得怎么样，对吧？包括北京队也是这样，我们北京队这么多年你很难看到说一个球员拿三双，我觉得 这简直对于球员来说就是一个天大的惊喜，那么全队得分很可能都不到100就把比赛赢了，你再数其中一个人再拿个三双，那这比赛应该得分应该相当高啊，对不对？所以说可能北京的球迷看的，比如说像今天福建和这个山西这样的比赛，也想看北京队什么时候打一场130分的比赛，但你真的很难看得到。其实辽宁队的球迷也是这样，他可能能得120分，但是你说再高，或者说比如郭艾伦得一个30分加30加10加10这样的数据，真的很难。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说明辽宁队出事儿了，肯定是有人受了好多伤。 可能是就是打法变化了， 对，就只郭艾伦一人打，那这队出事儿了，肯定是。那对今天晚上首钢队的表现哈，我们也做一个前瞻，看看咱们的阵型上，因为补强了，可能会有很多选择了哈。据你看，我们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首发也可以预测一下哈。 首发我觉得我感觉亚尼斯还会坚持一个双塔的一个阵型。但是呢在后卫线上可能会做出一些调整，那么毕竟是两个外援到位了嘛，其中一个必定是首发，那我感觉可能朱豪首发的可能性大一些啊，一个是他来的时间比较久，整个恢复的时间包括跟球队磨合的时间更长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个攻击力上来讲啊，他可能也是说在他攻守传这三个方面都相对比较均衡， 啊，可能吉布森呢相对来说攻击还好一点，但是这个组织进攻啊还没有到那么跟苏豪还是有点差距，所以说可能苏豪首发的可能性大一点。另外一个后卫呢，可能我感觉啊应该是小雨啊，小雨说既能分担一下组织进攻，在防守端也能有一些贡献。那么锋线呢，如果没有大的意外，就肯定是小川了。所以基本上我感觉首发阵容是小雨加苏豪加上小川加上双塔。 嗯，而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小雨是长春人，我想主教练可能也会考虑到这一点，让家乡的父老看看他。嗯， 对，没错，因为我今天正好看了一些报道，就是有的球迷当年小雨在宏远也好，在上海也好，只要他到长春比赛啊，这个票卖也都很好， 票房担当。 对，那么这一场呢，据说是1300张票啊，1分钟之内抢光， 瞬间没了。嗯， 啊，就是秒杀，全部都是秒杀。那么说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很关注。另外这个就是，因为长春嘛，离这个辽宁比较近啊，也许会有很多辽宁的球迷， 嗯， 啊，会来到这个长春，而且 还真是 对，是东北主场嘛。同时，这个因为首钢的球迷可能最近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可能 不太方便外出， 哎，不太方便。所以说，这个主场啊，今天晚上这个场地可能会变成辽宁队的相对的主场，就对首钢来说压力会比较大。但是我觉得呢，首钢队呢，因为没有国手去参加国家队的比赛，所以他们整个的这种这40天之内的这种磨合和休养和调整，可能比辽宁队更好一些啊。但辽宁队呢，他这边因为加了莫兰德，再加上4个国手刚刚结束隔离回来，整个的身体状态和比赛竞技状态啊，应该可能达不到真正的这个联赛的要求。所以说今天晚上首钢呢，如果做得好一些的话，是有机会战胜对手的。 嗯，应该说是哈，之前呢也跟很多路的这个记者呀，或者是评论人也聊天哈，说到东北的这个主场，据你了解，因为你也是有这个东北的背景的哈，你觉得像首钢去的话，遇到的困难将会是什么？在这个主场，因为今天有主场的观众嘛，或者说是有东北的观众嘛，应该这么说哈，嗯。 应该这样讲，因为其实吉林这个主场啊，我们一直大家都说它是魔鬼主场， 可不好打了。 对，很多次吉林队的主场，因为他们的首先场地小，那么观众席离场地很近，那么大家的这种球迷的这种干扰可能会更明显、更直接一些。 嗯嗯。 但是今天还不太一样在哪儿？因为只有1300张票。 嗯。 啊，那么到底是辽宁球迷多，还是说会不会有一部分首钢球迷，这个现在还不知道。但我感觉啊，应该是辽宁队的球迷多一点，因为毕竟是这个离辽宁比较近，而且东北人比较多嘛， 嗯， 对吧，就是可能会给就是东北的老乡加油的会比较多一点。 嗯嗯， 但我觉得因为他毕竟不是吉林队的主场比赛， 嗯， 所以可能呢相对来讲呢，就是说这种主场的压力还不是那么的大。 嗯 啊，而且这个1300人在这个体育馆里头啊，可能不会有那种满场的那种人，那么多球迷 没有那种压迫感，可能， 哎，对，没有那么大的压迫感。 嗯， 这个相对来说会好一点。我觉得可能首钢应该也会习惯这种比赛吧，因为我感觉首钢队到任何一个客场的打比赛，无论是哪一个客场，从来都是压力比较大的。 嗯，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算是，特别是首钢这些队员也都是老队员了，没有太多年轻队员。 嗯， 抗压能力应该还是有的。 嗯，我还蛮羡慕现场的观众的，他们可以去现场看球，看咱们的多长时间。对，多长时间没看着现场了都。 是，但没办法，你现在这个为了安全嘛啊。就是，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两天的报道看，球迷们对所有的球员，各个队的球员都非常的欢迎，天天堵在酒店门口，一帮一帮的堵在酒店门口，-20几度的天儿也在那等着， 嗯， 确实是很热情啊，也看得出来，就是球迷们都很渴望能到现场跟那些球员、球星们去近距离的去接触， 嗯， 那么希望疫情能早点过去，我们能真正的恢复主客场。我想，它不光是这个，就是北京的球迷，全国的球迷都憋疯了，都想去主场看自己的主队，这就没办法。但现在等着疫情过去吧，一定会好起来。 嗯，我相信在现场中场休息的时候，节间休息的时候，这些观众可能没准还在20多度的情况下，依然还要吃冰棍儿哈。 这个草地里如果没有卖的，应该不太可能。 我指的是在东北的这种感觉可能跟在其他城市不太一样，包括像舒豪，我觉得舒豪可能以前去也就 顶多能去个一次两次哈，咱们一个赛季也就一回吧，客场差不多。要是没有 多的时候，也就是四回、 哎、 四五回，对，加上季后赛可能也就是四五回。 哎，对，可能去那儿的感觉可能跟在其他城市不一样。 嗯，确实，但是这次呢，跟以前还不同。以前你去呢，可能你到了，比如说你到了赛区，你晚上可能可以出去吃个饭， 东看看西看看、 哎、对，当地的这个美食你可以品尝一下。但这次呢，你只能在酒店和球馆。 嗯， 哪儿你去不了，所以说也没有办法真正说感受一下东北的这种文化呀、饮食啊，也很难。就包括你甚至说这种冷，你可能感觉不到，因为屋里头肯定很暖和，场馆里头不会冷。那么你只有在从酒店上车的这一小小段距离里面会感受一下温度，其他的时候你都感觉不到。所以说没有一个真正的体会。但是最可能对球员最难受的就是说要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房间里住上一个多月。啊，这个比较难受一些、啊、 对，几个大小伙子天天见啊，哎呀， 对， 相看两相厌啊。 对，这还不像在诸暨赛区，因为那边相对来说天气暖和一些，有的时候你可以开窗户到阳台上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看风景。这个在东北这个冬天是不太可能的，你打开窗户就太冷了。今天我看到的视频，有的队员打开窗户把水放到窗外面，训练回来水就冻成冰坨了。 呵，真会玩。啊，对，你肯定是有他们这些球员的朋友圈啊，或者是有微信的，有什么好玩的一些这个信息可以跟听众朋友交流交流的吗？ 嗯，这两天倒没有太跟他们多聊，但是也看过他们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东西吧。对，但是就是球员们其实也还好吧，也没有发太多的。但是这两天我比较关注的是，因为这个赵继伟和袁帅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些这个酒店的相关的事情啊，被大家指责了、质疑了。我觉得这个包括这个，我看到辽宁男篮的老总李洪庆也在下面去回应了这些事情。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球员可能对居住的条件不一定很满意，因为我知道这两个酒店，这次接待的两个酒店都比较老，其中一个我住过，就是应该是北京队住的那个酒店，北京华酒店。我是20年前住过一次。 哦， 那个酒店是当时的全明星的举办的酒店， 注册酒店。 那个时候是五星级，但是现在20年过去了，那么酒店的设施可能陈旧了。那么球员可能对这个东西不太满意，我觉得可以理解啊，就是说你毕竟，要在一个地，在一个房间里住上，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住上一整个月，还要多那么。想要住得更好一点、更舒适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是， 对。那么长春呢，当然也是，有多方面考虑吧，并不是说这个，非这两个酒店不可。但是呢，从路程，因为毕竟冬天，你要路程太远啊，也不是很方便。这个跟场馆的距离啊，各种方面考虑的，选择了这两个，因为这两个酒店也都是以前用过的客队酒店。所以说这个，最后就是网上有这些声音，我觉得大家对纪委和元帅啊的这个不太满意吧，对他们的表达不太满意。我觉得 也可以理解，年轻人 也能理解的，但是也希望大家能体谅球员的这种感受，因为确实把你关在一个屋里，关键你哪儿都不能去，你就在这两个地方来回，每天就来回就这么两个地方， 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还是 对。他是很难受的啊，可希望大家能多多理解他们。当然就是整个的这个第二阶段刚开始，我相信后面还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发生。 好，我们慢慢经历，一边看球一边来和大家分享哈。1908，我们家里人说了，今天首钢对辽宁，我觉得是首钢第二阶段是否提升名次的一场证明赛。的确是啊，看看我们首钢在调整之后，就像刚才刘潇说的，咱们这段时间因为没有国家队更多的这个召唤，所以咱们练的比较完整哈。看今天晚上的表现怎么样？谢谢刘潇，我们稍后再连线，再见。 好，再见。 这是前方大致的情况哈。 那再跟大家捋一下刚才这两场比赛啊，其实没有跟大家说那么细。福建外援高登这个赛季首秀就砍了54分、12个篮板、14个助攻。 是的， 费尔德贡献了43分、11个助攻，元帅7记3分球、28分。山西是142比131，这是一个全明星的分数哈，战胜了福建队，他们收获了第二阶段的常规赛首场胜利。那么这个是今天下午的这场比赛。那再稍微晚一点，3点多钟那场比赛的结果，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哈，是深圳队120比84大胜了同曦，也是夺得了8连胜。 哦、 但是同曦呢就是11连败了。深圳的7人得分上双，其中像顾全22分、6个篮板、3个抢断，贺西宁也是22分、6个篮板、3个抢断。沈子杰2双，15分、16个篮板，还有4个助攻、3个抢断和3个盖帽，都是不错的表现。 是的 哈。那刚才跟大家说了，晚上7点35分就看京辽大战了。 是的， 我们一会儿啊，一会儿大概在18点30分以后，咱们再连线解说员魏琦，再跟大家 前瞻一下 啊，前瞻一下啊。 是的，还有1个多小时。 是， 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现在已经是开始经典跑题了 啊，经典跑题，好吧， 对， 很正常啊。 开始说这个喝一口吃点啥的事儿了。 哎，在1个小时之后，大家就可以准备一边吃一边看球了。刚才说到的这个咱们 CBA 方面呢，有报道说呢，今年的 CBA 全明星赛是会安排在明年稍微晚一点的时候了，得在3月26号到27号，在广东佛山进行了，地点是在佛山国际演艺中心。那这个场馆是2019年承办过男篮世界杯小组赛的部分比赛的场地。 是的， 也是咱们国内比较好的球馆之一哈。还说呢，这次全明星赛的球衣还是带有球员所在俱乐部的特色的，我们也是期待着啊。 是的，我们也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 NBA 现在最大的消息肯定是圣诞大战了啊，因为那屋肯定是那边肯定是过圣诞啊，它是他们的过年嘛， 就是他们的西方的节日。 对，就是他们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所以说呢，这个重要节日当中的重要比赛啊，也就是让大家非常的关注。专门呢 NBA 的这个官方是安排把这个篮网对阵湖人啊，这个巨星云集的两支球队碰撞啊，放在了圣诞节这天，所以说呢。也是让大家一直非常期待。之前说有票都卖到天价去了，但是哈、随着这个疫情，随着伤病，现在发现这个越来越玄乎了。这个比赛 明星越来越少，这票还值不值当啊？ 是啊、今天呢，布鲁克林篮网官方公布了对阵湖人的伤病名单，没公布上场名单啊，公布的是伤病名单， 就说谁不能去是吧？ 对，先说谁不能去啊。其中凯文杜兰特因健康与安全协议缺阵，说白了就是新冠的事儿啊。然后詹姆斯哈登带队出征，除了杜兰特以外呢，篮网缺席自己的球员还有乔哈里斯脚踝扭伤啊，而德里奇也是健康与安全协议，杜克、爱德华兹、欧文、夏普、托马斯，这都是因为健康与安全协议啊。这个篮网主帅纳什透露啊，哈登和格里芬均会出战，克拉克斯顿已经能够出战，那本布里已经解除了健康安全协议，那也就是说乔哈里斯、阿尔德里奇以及这个杜兰特，那这几个球星我们都看不到了。 另外今天美职篮官方也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常规赛 MVP 的榜单，库里呢上一周是第二，现在又回到第一了哈。杜兰特是排在第二的位置，那保罗是排在第四，德罗赞杀回到前十，大致的一个排序吧，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再去翻看哈。 是的， 好，这是篮球方面的消息，一会儿我们在半点之后再跟魏琦连线一下，看看他怎么来准备今天晚上北京电视台这边的转播的哈。今天的话题是天冷吗，这不是宅家，您给推荐几个可以看的电影啊，因为明天是星期天，明天还有时间看电影哈。 是的， 还有就是这天冷的时候什么事儿让您心头一暖，这谁在那吃螃蟹呢？ 阿昭啊。对，拆螃蟹 环儿都被他吃光了， 是拆了俩哈。 看着挺暖和的。 对， 也有朋友给大家推荐了一些电影哈，包括在说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的。 然后1908说聊天室里的家里人啊，等能有主客场比赛了，家里人咱组织一下一起看个比赛。 哎，这个够热闹的。 对， 再拉个小旗儿。我们是听友会哈。 希望吧，有这么一天哈，就是尽快的有这么一天。 五公里他们家吃的是春饼，哎呀，这个应该是豆芽儿，这个呢是土豆丝儿，这个是酱牛肉，这个是，哦，这个好像是鸡蛋，这个是 就是鸡蛋，这不是咸鸭 蛋，是鸡 蛋 吧？ 不是咸鸭蛋，是鸡 蛋。 烙的春饼，我看这饼烙的挺好的，然后给了四个字：春饼驱寒。 呵。春饼，春饼驱寒吗？难道不是什么羊肉大葱生姜驱寒？ 这我觉得，我这是我爱吃的 啊 啊，这个我觉得不错。 是，我吃的饼的话，哎，它是薄饼还是厚饼？ 比薄饼厚点，比厚饼薄点 啊。我懂了，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那种比较薄的饼。 五三就像这烤鸭饼似的这种是吧？ 对， 五三六零说疫情的时候居家隔离，上门检查核酸的人员到来的时候，我很暖心啊。那时候也是刚下了北京的首场雪，天很冷的，他们服务特别到家哈，上门的时候真的觉得心里一暖。 是的，心里一暖，说什么呢？下班到家，妈妈亲手做的一碗面。那如果说一直能吃到的话，那还真的挺暖的。 9489说天冷了，我在家炖一锅酸菜炖五花肉，加上冻豆腐。活酱，活酱辣椒酱。活是活泼的活，这 和就是把酱和起来，这意思，这意思呗。 是这意思吗？我们这么瞎猜的，说特别暖心。 对，难道活酱是什么发酵不完全的酱？我 还有活性功能。 是。一个人闲人逛北京说这点说吃喝也正常啊，我想吃卤煮酱牛肉油炸花生再来一个小二，嘿，这点菜了， 哎， 直接就 这一看就是男性食品。 是的， 时光雕刻说了天冷宅家推荐个电影，那就音乐之声和夺冠吧。夺冠其实我也是没有时间去这个电影院看，我是在电影频道看的，看完了还挺感动的。 没错， 音乐之声是老片子了，非常好看，也很适合在这个季节唱起雪绒花哈。 是的，去伴随着当地的奥地利的雪山吧。那个雪山美景啊，去感受我们的寒风凛冽， 这个季节很适合。这个适合跟家里的孩子一起看。 对，也是一个虽然说题材很大啊，但是也算是一定的家庭标签的这个电影了。 对，吴梦生说烙饼炖肉，哎呀， 火烙饼加炖肉，那这是贴饼子吗？还是 就是烙饼是烙饼，炖肉是炖肉， 就烙饼当馒头，还是这么可以理解？ 当主食吗？ 对，当主食。 你看厉害哈。 焦 指导解说吗？不知道，我一会儿问问魏琪，一会儿咱们连线的时候问一下哈。 是的。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互动哈，说这个。 也有说我好久没去现场看球了，谁不是？ 是的，孙东玲说进聊天室听体育新闻，和大家开心互动啊，点赞就是我做的最暖心的事儿。这个紧密拥合着我们。 其实是有空的时候常在咱们的聊天室聊聊体育，聊聊跟大伙儿的生活。我说了之前我在咱们的这个小视频里也提过什么样的这个内容会被我们加精点赞。那首先你肯定是跟体育有关的嘛，跟体育有关这是首选哈。 对， 说近期的赛事、喜欢的话题，包括您的观点，这些是最容易被点的。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大家非常有共鸣的一些观点，比如说说到吃，大家就比较有共鸣了哈。咱们好好说，好好聊，就是类似这样的这个话题呢，都是容易被点赞的。什么样的不点赞呢？或者什么样的我们可能就不是会特别的搭理您呢？首先抬杠的这种， 对， 没事有事没事老抬杠这种，你说这没有意义是吧？还有呢，我们也提到了一些负能量的， 对 啊，这些也没有必要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再现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聊天室当中的气氛呢，应该是友好健康的，同时是合规合法的。 是的， 对不对？ 最关键的是说啊，这个阴阳怪气也不行啊，您面上说的好听，就是说啊， 开玩笑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玩笑确实是一个健康的玩笑。 是的 啊，这是一个公众平台啊。好了，感谢大家伙热情的参与。哎呀，他们吃的真是太好了，我都羡慕了。一会儿啊，在广告之后，咱们还要说说即将就要开始的 CBA 的精辽之战啊，同样还有国际足球的消息和大家一起分享分享啊，稍后见。 首善有爱，环境无碍，让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宣传贯彻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共创无障碍城市，共享文明发展成果，一起向未来。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北京控股男篮张帆，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大家好，我是北控男篮于朝怒，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请您关注 CBA 联赛，关注北控男篮。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一起关注2021-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金戈铁马，我是小丽，今天由子昂和我陪伴大家。刚才看到咱们的聊天室当中有人说你没说积分榜啊，小丽。 嗯， 我们俩说这是 CBA 的还是中超的呀？中超其实积分榜对咱们意义不大，那说一下吧。 哎，是中超的积分榜，现在冠军或者说第一是谁，咱都不用说了吧。排在后面的是广州队，已经差了10分了。然后上海海港呢排在第三啊，因为净胜球的关系也差俩净胜球。我觉得海港还是有希望，至少挤到第二是没问题的。然后第四是长春亚泰啊，这个整个这个赛季啊带给我们很多惊喜的球队。然后再往后是深圳队啊，再往后呢就是国安啊，国安呢是28分，深圳29，亚泰32。我觉得这些咱们还是都是可视范围之内的，可以往上试着窜一窜的。进个前四我觉得有希望去争一争。第七广州城，第八河北队啊，这是这个争冠组。后面的八支上海申花确实那瘦死骆驼比马大，虽然说踢的有点艰难， 积32分， 最近 好高啊， 两场比较艰难，但是对吧，一看积分那也是确实就能体现问题了。第一名上海申花是32分，第二名河南嵩山龙门都已经是23分了。然后沧州雄狮、武汉大连人、两江竞技、金门虎、青岛队啊，其中呢两江竞技跟大连人，这两江竞技是13分，跟第五的大连人就已经差了3分，后面的金门虎和青岛11分、10分，其实差的都比较多，很难了。 那至于 CBA 的积分，因为有很长时间没有打了，可能大家只记得北京首钢是排在第9哈，我们是8胜5负，暂时排在第9，而今天晚上的对手辽宁队呢是领头羊，12胜1负这样的成绩。那对于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的前瞻，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的解说员魏琪。来请他给大家做前瞻。你好，魏琪。 哎，你好，小丽。 早晨就看到你在做准备哈，满满的一页纸，我把它打成大图，然后一个一个的看，看到最后写着，谁的生日？24号的生日是吗？ 对对，莫兰德，莫兰德。 你还关注到这一点？ 对，因为实际上呢，就是刚才小丽你们俩也讲，咱们有日子没有看到 CBA 比赛了。那么虽然说40天不算太长，但是也不算短。那么这个第二阶段应该说变化非常大。各个队呢都在补强，而且呢20个球队我们一共注册了有19名外援，这其中今天晚上就大家都会看到有3个外援。那么加上福格之前第一阶段已经参赛了，所以说今天两个队呢各有双外援作战。但是现在目前来看，就是今天最大的一个变化来自于赛场前得到的最新消息。辽宁队呢是3大国手今天没有报名，也就是说之前呢随国家队征战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郭艾伦、韩德君还有张镇麟今天是没有进入12人名单的。那么这种状态下，是不是对北京队还是比较有利？这个消息还是好消息。因为之前其实这个杨明指导呢曾经讲过，就是他们这几球员呢是因为隔离期结束之后归队，那么是23号，也就是说今天才25号，所以呢其实两天的时间，一个是身体条件，一个是这个竞技状态，包括这个跟全队的磨合，都非常有限，所以今天这个比赛我想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吧，那么没有报名。这对北京队一定是一个利好消息，因为我们这边呢从报名名单来看，今天晚上基本上是这个最强阵容。那么像之前这个咱们在第一阶段主打的这几名球员，像刘晓宇啊、方硕呀、小川啊、朱熹啊，包括我们的双塔。另外在外援方面呢，因为舒豪和基普森已经归队了，今天在12人阵容当中也看到了2个外援的名字。这就是我们今天其实面对咱们也说是联盟第一的辽宁队去挑战的一个法宝和一个基石。当然如果说到今天比赛的话，虽然名单看上去好像还是光鲜亮，但是呢首先我们要打几个问号，要进去，要到比赛里去看。因为实际上就是北京队在过去这40天当中人员的变化非常大，那么主力的框架呢也是进行了一些更迭，那么亚尼斯手中的牌呢做出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到底说大家练得怎么样， 相互之间的化学反应是不是已经初见成效了。我们的内外衔接，包括我们之前就是赖以成名的这个双塔组合，能不能继续让大家眼前一亮，这都是今天比赛里其实需要通过时间和过程去考量的。我觉得对北京队来讲，今天最大的一个前瞻的点就在于我们新援的亮相。那么几个人的表现其实呢都是老熟人啊，吉布森也好，这个林书豪也好，那么都是过去其实两三个赛季咱们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但是呢，由于我们的这个国内的班底今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他们其实再次回到首钢队，相信既熟悉又陌生。所以他们看看跟老雅之间的这个沟通啊，跟这些新队友的沟通怎么样，这是我觉得第一大看点。那么第二大看点呢，毫无疑问那就是看看林书豪的这个身体状态。因为之前呢，其实大家一直在通过各种消息渠道了解到书豪的这个腰伤还是相对比较重的。那么现在看起来既然报名，我相信一定是符合至少亚尼斯对于比赛的一个要求。那么看看书豪回来之后，无论是攻防两端会不会有更大的一些变化。那么第三呢，我觉得就是今天大家放手一搏。虽然赛前我们了解到对方是三大国手没有报名，但是并不意味着辽宁队就不堪一击，因为毕竟是联盟当中的这个头把交椅，再加上补强了内外两个外援，这个赛季又补充了前八一队的锋线大将富豪，所以这个球队现在他的阵容还是相当强悍。不要轻敌，不要有这个想法。那么即便对方有队员不上的话，还是按照我们赛前所部署的，去以挑战者的身份低姿态咱们去拼对手。我相信这个比赛就是如果说在一开场咱们能够很快进入比赛的状态，然后呢尽量少犯错，把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发挥出来，其实呢这场比赛是有机会的。而且我们再次面对辽宁队的时候，第二阶段我们要打两场，所以第一场比赛其实是一个试金石。那么看了看赛程，其实第二阶段五场球特别重要，也是最难打的五场比赛，一场深圳，两场广厦和两场辽宁。所以今天这个头一战，大家都是众目睽睽之下，所有人呢其实都关注点相当高的比赛，看看首钢队自己的这个准备怎么样吧。 刚才说到书豪在第一个赛季来到 CBA 的时候，就会发现无论是当时因为外援还比较多哈，无论是外援还是咱们自己的本土选手，对他的防守那简直了，恨不得身前都站三到四个人啊。那你看再次归来的时候，书豪还会面对这样的强悍吗？ 一定会的。因为今天其实辽宁队呢，我相信他的这个主力球员并不是非常齐整，那么他一定是这个在防守当中，而且在这个侵略性的防守当中体现的更多。因为辽宁队其实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这几年联盟的强队不光是他的这个阵容班底和厚度，更重要的是他对防守带动进攻这种侵略性防守、攻击性防守的一个延续性。所以呢，他的全场紧逼他的对你持球后卫的这种强迫对你的压力，其实呢是赛前大家要重点去研究和做好预案的尤其我觉得书豪刚才你也讲了，不是第一个赛季打 CBA 联赛，也不是第一次碰到这个辽宁队，那么他应该是有自己充分的一个准备。那么再次碰到辽宁队的时候，怎么样发挥自己的能力的同时去更好的带动全队让自己的这个能力和特点充分的发挥出来，避免对方的更多的这种限制，或者说这种强硬的限制。所以呢，我想林书豪应该是做好充分准备的，看看身体状态怎么样嘛。其实我更期待他的身体状态，如果相对比较理想的话，他的特点发挥出来，和全队的磨合不会太担心。 对，大伙儿别指着他就是马布里这样的球员哈，经过一个赛季之后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哈，对他的期待不应该像对老马那样的期待哈。奥斯卡也说魏奇你说的很客观，就算是少了这三大国手，这集战力啊也是不能小视的呀。 那肯定的， 确实是， 那 刚才也有朋友在问说，你今天跟谁解说呀？大家都期待你跟焦健、 刘红威、刘指导。刘红威、刘指导。对， 大家都喜欢焦指导，非常有这个生活化这个内容啊，在里面。我也很喜欢。 两个嘉宾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对，我也很喜欢他。那好，这个谜案已经揭晓了啊！今天是刘红威、刘指导哈。还有大家也在问说，都这点了，有没有看到首发？首发还得过一阵儿吧？ 首发一般其实是在赛前，就是教练员入场之后会给这个技术代表去填这个单子。目前咱们还没法拿到这个 首发阵容，而且即便咱们知道也不能输， 对、 因为实际上这也是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球队技战术的一个小机密嘛，对吧？ 是，好，谢谢魏奇的介绍，我们期待啊，今天三大国手不在的辽宁队和我们已经补强的首钢队哈，之前的这个第二阶段的首次较量，其实也是双方的试探嘛，因为咱之后还有交手呢，是不是？ 对，第二阶段两次交手，因为这个赛季一个队其实就碰两次嘛， 好，那我们希望这场比赛能够获得胜利哈，谢谢魏奇，再见，稍后我们再连线。 好，再见，再见， 再见。 朱豪在场上就像一名鼓手一样，掌控着攻守两端的节奏，他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能力在关键的时候帮助球队解决问题。 豪哥回来了，还有吉普森回来了，那我年龄比较轻，我能做很多的一些脏活累活，我更多的是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能让球队取得胜利，然后能让我们整个球队能打得更流畅， 慢慢学怎么配合。他们很有天分，比我想象的高和壮，那我们就看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比上一段会更好一些，他们的加入给我们提升很大，创造更多的机会，打起来更加流畅一些。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一起关注2021到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一会儿在19:35，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号之声 FM 102.5。我们解说员王毅将会为您带来这场辽宁和首钢的比赛哈。 没错， 咱们早上跟这个子昂一起上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要猜比分，也希望今天能有猜对的朋友哈。 是， 我一会儿去看看我那个口罩运到哪儿了，看看哪天运到这儿来哈。咋了？ 要是运不到，那就麻烦了。 等两天呗。好 ，CBA 的情况就到这儿。明天是北控，明天再跟大家前瞻北控的情况哈。 是的， 我们再来说几句欧洲足球方面的动态哈。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早些时候，意大利足协已经确定了第34届意大利超级杯国米对尤文的比赛将会在欧洲中部时间1月12日晚上的9点，我们北京时间是1月13日凌晨4点，在梅阿扎球场来进行。 同时呢，曼联一线队前锋与球队续约至2026年，球队19岁前锋埃兰加续约至2026年，并有1年的优先续约权。埃兰加从12岁就进入了曼联青训营，在上赛季索尔斯克亚给了在埃兰加在曼联完成首秀的机会，他出场2次打入1球，本赛季至今呢为曼联出场了3次，在曼联对阵波尔尼年轻人的欧冠当中，埃兰加获得了首发出场的机会。本赛季埃兰加在曼联的年轻队青年队出场了8次，打入4球，助攻2球，朗尼克非常看好埃兰加的未来，那应该也是要得到重用啊。然后最近呢，德转市场更新了球员的最新身价，盘点了足坛各俱乐部总身价排行，曼城现在是10.4亿欧居首，5支英超球队进入前十。 最有钱的看来是曼城，10.4亿欧， 对， 然后是大巴黎、切尔西、曼联、利物浦、拜仁、皇马、马竞、巴萨和热刺，基本上都集中在英超和西甲哈。 是的， 德甲就拜仁一家， 没错。 尤文都排第11。 是的，然后德甲的另一支球队多特啊排在12，然后5.799欧、5.8欧，几乎已经是曼城的一半了。 再往下咱就不说了哈，看看非洲杯挺有意思的。非洲杯是1月9日就要在喀麦隆开打，26日才结束，然后受比较大影响的就是英超的球队。 没错， 据了解说这一届欧洲杯大概有40个非洲的国脚需要回国征战。之前说不踢的， 对， 但很快辟谣说我们要踢。 是的， 当选喀麦隆足协主席的埃托奥说，欧洲杯都能在疫情下踢，我们非洲杯为什么不行？ 对，因为就是英超踢球的非洲球员太多了，所以说一度啊，据说也有英超的力量从中斡旋，说能不能把这个非洲杯咱就不踢了。但这多少有点店大欺客的意思啊，就 那人家回国 为国效力， 对 啊， 行你欧洲杯踢，不行你人家这个非洲杯踢啊，就是觉得非洲杯不如欧洲杯好呗。 对对对对，但是还是要踢。 嗯，对，最后还是得踢哈。如果非洲杯如期进行，那这些效力英超的非洲国脚预期会在本周日打完比赛后就回国，然后最多在未来一个月缺席五场比赛左右啊，也看他们的球队能走多远。这还是不考虑他们回到英国后需要接受隔离的问题。那既然如此，哪些英超球队会受到影响呢？受灾啊，这个加引号的，最严重的就是保级队沃特福德，有六名球员要参加非洲杯，另外阿森纳、莱斯特以及水晶宫分别有四人啊。利物浦虽然只有三人驰援， 但是是谁 伤的是大的，伤筋动骨啊，彻底是把锋线给抽了，要失去最倚重的萨拉赫、马内、然后纳比凯塔， 得那还踢个啥劲呢？他们 对，这菲尔米诺一个人前面逛荡呗。 比较幸运的是热刺和纽卡，包括利兹联队和诺维奇，据说是就这四个队没有人去参加非洲杯。 嗯、是的。 对于后面三支保级的球队来讲呢，真的是松了口气啊。 嗯、 拉涅利已经哭晕了。这是比较多的球队，像阿森纳、阿斯顿维拉都是比较多的，就不为大家给再做更多的介绍了。 嗯， 所以说到这个也挺有意思的。那最近葡萄牙的名帅穆里尼奥也是被尼日利亚给盯上了。说他们的足协想请他来执教国家队， 嗯， 因为下周这个下个月的9月9号非洲杯不就要开始了吗？ 对， 尼日利亚特别想找一个特别合适的主帅，他们认为穆里尼奥是一个好的人选， 嗯， 已经辞退了国家队的教练罗尔，希望找一个纪律更加严格的主帅。 对， 所以像穆里尼奥包括其他的一些三位吧顶级教练进入到他们的视线当中。 嗯、我觉得穆里尼奥不太适合做国家队的主帅。 嗯， 俱乐部的赛事，穆里尼奥是一个怎么说呢，恨不得跟球员住在一块儿的教练啊，就是从灵魂上去干涉球员啊，去教导球员，去调教球员。所以说国家队这种层面呢，说实话啊，一年见不了几次， 嗯 啊，这种的对于穆里尼奥来说自己就是一种煎熬，他的这一套吧打鸡血的方式可能也就用不上 啊、要有这样深的羁绊才行，是吗？ 是的， 这种方式啊。 嗯， 2021年是莱万收获的一年哈，这一年莱万在各项赛事打进了69球，在德甲打了47球、 嗯， 甚至追平了 C 罗在这个世纪自然年联赛进球的最高数据。 嗯， 来看看哈，这个世纪听起来好像有好多年，100年，不，这个世纪就是从2000年到现在的20多年的时间。五大联赛自然年联赛的进球的排行榜，现在还是梅西排在第一。 嗯， 梅西是59。当时是2012年创下的， 对， 然后就是莱万今年的43，和 C 罗2011年创的43这两个记录哈，排在2、3位，然后再往下还是梅西的2010年的42球和2017年的40球、 嗯，对，然后反正就是前十名里边吧，莱万占了一席，凯恩占了一席，剩下全是梅西跟 C 罗， 还是梅西多， 对， 后面6到10。C 罗多是吧？ 是的， 嗯， 然后苏亚雷斯占了个11， 嗨，十名开外了， 嗯 嗯， 是的。然后我们也关注啊，在国外踢球的吴磊啊，现在西甲进入冬歇期了，那吴磊终于能休息休息啊，跟家人一起去了阿联酋旅游。吴磊在新浪微博上晒出自己旅行的照片啊，从晒出的照片来看，蓝天白色，他站在一片沙漠的马路当中，仿佛若有所思，风景美轮美奂。吴磊代表西班牙人啊，本赛季出场了14次，打入一球，助攻一球，所打入的一球是在国王杯当中打入的。联赛当中，吴磊本赛季还没有破荒，最近几轮联赛，吴磊连替补出场的机会也没捞到。 嗯，世界上最有钱的足球运动员是谁呢？你肯定想不到哈。 可能您会想，是不是迪拜那边的球员啊？ 或者说意大利某富二代之类的哈、 嗯？ 真不是，是文莱的博尔吉亚。 哎。 你想不到这个球员原来是 文莱的， 文莱国王的侄子，哦，亲戚是皇室成员， 对， 他是世界上最有钱的运动员， 嗯， 不过最近他离开了欧洲足坛，去了泰国的春武里，虽然名气不大，但是年纪轻轻已经有130亿英镑财产了，他是这个财产的继承人， 是的， 身价要比梅西和 C 罗高多了， 嗯， 这个文莱小将呢，在英超效力过。南安普敦、切尔西、莱斯特城的青年军啊，打过、 嗯， 而且在去年去了葡超联赛，这个月才离开的欧洲。 是， 周五确定自由身回到亚洲，去泰超的球队春武里了。春武里说，嗯，媒体都在报道他的身价和背景，不过我在乎的是他的欧洲的经验和球技。 没错， 他本人也没有任何的特权，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一名职业球员的专业。 嗯。 嗯， 哎，这是怎么说呢？ 我在想 好好踢球，踢不好球你就只能回去继承家业了。 我在想，要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他送给队友的礼物应该挺多的。 对，嗯， 要跟他做朋友， 没错， 要跟土豪做朋友。 嗯嗯，还有一些，这稍微有点段子意味了 啊。 还有一些有段子意味的，就比如说这个加维啊，是巴萨的这个小将加维。巴萨本赛季战绩不佳，但是队内的新星加维表现比较出色啊，已经巴萨已经决定。一月份为他和尼科在一线队注册。加维身上的一件事最近引起了公众的好奇，就是他从来不自己系鞋带啊，就是平时我们看不着，更衣室里看不着，但是球场有时候鞋带开了，是队友帮他系鞋带的。 那是因为腰不行吗？ 起初人们认为或许是加维的什么迷信之举啊，说我的手不能碰球鞋， 我以为是他的腰弯不下去。 嗨，那怎么踢球啊？啊！但记者马尔科在调查之后发现啊，加维没学会自己系鞋带， 不会系鞋带。 嘿， 多大了？ 十七八的一个孩子。 天哪，这怎么教的呀？家里是。 而且踢球踢的现在身价马上要上百万欧元了，嗯，已经上百万欧元了，快上千万欧元了，应该也有了。这不会系鞋带， 这 嗯。 这没落到我手里，我落我手里，不光让他学会系鞋带，还让他学会收拾屋子。 是，这不怎么这，对吧？系鞋带这不是五分钟学会的事儿吗？ 洗衣服啊，照顾自己都得学会了，都十七八了，应该会的哈。 是的，1908说，子昂休息休息吧，感冒好了再上班吧，身体重要。 子昂这个是。咳嗽是鼻炎， 咽炎， 咽炎带的， 咽炎， 又有鼻炎又有咽炎，你哪是好的？ 哎，还好没有脑炎，脑袋这块对吧？结膜炎也有，这五官 就是智力还好是吧？ 没办法，这个该顶上就得顶上， 该他承担的义务就得承担哈。也有朋友说和辽宁这场比赛，国内球员的发挥很关键。要学会分担书豪的压力，整体的优势才能够有所发挥。我就等着看了。 是的， 还有半小时啊。 嗯嗯，大家还想听什么歌啊？可以点。 呀。 对，以后呢，就如果说点到合适的，确实觉得能唱，就给大家唱啊。就是 听乐评弹会吗？ 这太难了吧？啥呀？ 评弹哦，好吧， 就康乐哥走量啊。我呢偶尔给大家来一首， 其实你们俩的风格还是不太一样。 对， 还挺好，挺好，挺好。刚才有朋友说早上猜了赢20分的，我觉得你这20分可能奖品够呛了，你就是一时过个嘴瘾吧。 是， 你说呢？ 真赢20分，哎，我要不真首钢真赢20分，我也送点啥吧。 可以，再涂的口罩。大家也说了很多哈，让人心暖的事儿。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这一个小细节，只要你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别人想一点，做出的这个事情就一定是暖心的。 对， 所以任何事情别老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哈。 相 识的朋友在你遇到难事的时候帮你走出困境，这是最让我觉得暖心的事儿。这是孙松龄说的哈。 哎，确实很好啊，这就是朋友最重要的地方啊，咱不是说时时刻刻必须跟自己身边一起吃一起玩什么的，但真正朋友在关键时刻一定是能拉一把的啊，扶一下的。 哎，很多朋友也推荐了一些老片子，哎呦，你们要是不说这片子，我都不知道大伙儿看这片子有多老。 真的是， 连我都没看过的片子得有多老、啊？ 对，所以说大家在点歌的时候，我估摸着我也心里有准备、啊，这歌肯定是比我老。 1246说了，心头一暖，那必须是。来一锅涮羊肉，这就心里暖暖的了。 是 一个闲人逛北京也说好久没吃疙瘩汤了，这个也会时常在冬天给带来一种暖的感觉哈。 没错， 有人点说江南 style 的背景音，再排上一组舞蹈，是不是有点爆啊？ 对，这已经是6:30那个时段了， 过去了。 6:30说的哈， 已经过去了哈。好，感谢大家的分享。那么一会儿呢，在19:35，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激情赛场将会有解说员王毅为您带来今天 CBA 第二阶段的首场比赛，北京首钢队将会迎战三大国手缺阵的辽宁队。 没错， 这样显得我好像特别高兴，就好像 有期待啊， 就好像已经赢了似的，没打就赢了似的。当然这场比赛会很困难哈，也请大家多多给首钢加油，多关注他们的表现。 是的， 今天节目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再见。